渐走渐远的旋律我们可能特别熟悉，这就是婚礼进行曲。那你知道这段婚礼进行曲就是来自于瓦格纳吗？那其实瓦格纳他的爱情故事让很多人觉得好像是一生的谜。没错，他和科西玛之间总是会让人有很多的猜测，因为他们在一起确实就像传奇一样。1864年瓦格纳已经51岁了，经过长期的流亡，他负债累累，身心疲惫，他的妻子也离他远去了。就是苦尽甘来，他身边出现了两个贵人，一个呢是男的贵人巴伐利亚国王路易维希二世，他非常赏识瓦格纳，不仅替瓦格纳还了债，而且还以国宾之礼相邀，也是给予了丰厚的年薪。第二个出现的贵人叫做科西玛，其实科西玛怎么能用贵人来形容呢？1864年以后，他是瓦格纳生命和事业的一部分，他是瓦格纳灵魂温柔的寄托。美丽和痛苦同在的科西玛是有夫之妇，由于瓦格纳科西玛的爱情，瓦格纳科西玛受到了社会上的斥责，国王呢也是在公众的压力下不得不驱赶他，李斯特与他反目。那这里面我们说到李斯特，是因为科西玛是李斯特的女儿，他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迁徙，直到他们来到了瑞士的琉森才算安定下来。1870年，科西玛终于和丈夫解除了婚约，她和瓦格纳也正式结为夫妻。瓦格纳性格非常的狂妄，一生当中都十分的坚硬，但是面对科西玛，想到科西玛为他经历的种种磨难，他情意绵绵。在瑞士安居下来以后，决心要献上一份特殊的礼物来表达自己对科西玛的深爱和感激之情。为了能给科西玛一个意外的惊喜，瓦格纳决定对这件礼物进行保密。1870年12月24日的晚上，科西玛像往常一样睡了，也许前几年的日子过得太累了，近来的睡得特别好，他睡得很沉很沉，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迷迷糊糊当中，科西玛渐渐苏醒了。他是在一阵优美的乐声当中醒来的，小提琴深情地走着旋律，和着长笛，双簧管走出了一个爱和幸福安宁的主题。哪来的这么美妙和熟悉的音乐呢？天已经亮了，科西玛下了床，拉开卧室的窗帘，只见瓦格纳和15名乐队队员自上而下地站在楼梯上，瓦格纳正指挥着队员们一边演奏一边面向科西玛微笑着。科西玛突然明白今天是自己的生日，原来这是瓦格纳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科西玛的泪水夺眶而出。早餐以后，瓦格纳又一次指挥乐队演奏了这一首曲子，正式拉开了隆重的庆祝科西玛生日的序幕。这首曲子就叫做齐格弗里德牧歌。多少年之后，大指挥家托斯卡尼尼为此感叹道，当那天清晨科西玛在乐声当中醒来，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就是这一段带给人幸福的旋律。 Thank you. 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特别到刘森为大家转播了刘森音乐节。那在那里呢，我们也是有幸参观了瓦格纳和科西玛他们在刘森的聚珠地。那现在呢，已经成为了瓦格纳的博物馆。在那里面，我们看到了一张照片，让我觉得深深的触动。就是一张照片，但是却能看出两个人的眼神在照片当中的那种爱意的流露。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一段呢，叫做齐格弗里德的牧歌，这就是在科西玛的生日的时候瓦格纳送给他的生日礼物。特别要向大家说到的就是瓦格纳的儿子就叫做齐格弗里德。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避暑哪里去？北京石花洞，洞中恒温13度，银湖洞中畅游地下暗河。 今天特别分享的是瓦格纳和科西玛的爱情。瓦格纳和科西玛在一起将近20年，期间呢，他的音乐重心从贝多芬的人道主义普世理念转向了神秘的德国原始主义。瓦格纳在妻子的陪伴下，终于将指环搬上了舞台，完成了虚幻缥缈的帕西菲尔，在拜罗伊特建造了理想的剧院。那关于这些，在下半时段我们会向你讲述的。我是王卓，在这里，在上半时段的最后，一起来分享吧。这是女武神的驰骋，也是瓦格纳非常著名的一个音乐段落。

全剧的核心人物娜拉的思想变化更多不是基于自己是一个女人，而是基于自己是一个人，从人性的角度上去挖掘，表现的就是人在特定情境下的一种变化和追求。据了解，演出将持续到8月5号。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回到这里，我是王卓。瓦格纳在对于爱情近似于疯狂的坚守当中，在科西玛的爱情漩涡中积淀了对于女性狂热的崇拜，所以他创造了太多的具有救赎和毁灭两种特性的女性的形象，这些形象通常都是矛盾的、复杂的、怀着巨大痛苦的、悲情色彩浓重的角色。的确，我们今天特别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当然也是饱受争议的瓦格纳和科西玛的爱情。我是王卓，继续吧，继续今天永恒的魅力。永恒的魅力，瓦格纳和科西玛的爱情。那在上面时段，我们为大家讲述了他们的爱情。那其实科西玛也是瓦格纳在事业上的伙伴和帮助者。当瓦格纳还在德累斯顿担任乐队指挥的时候，他就能够梦想能有一座自己的剧院。最初的想法呢，是因为旧式的剧院总是定期的换演不同的剧目，这不仅使戏剧起不到这种教授的作用，而且呢，也是引导德国大众进入更崇高、更深邃的情绪当中，对演员和乐队都是不负责任的浪费。1871年4月6日，瓦格纳和科西玛前往德国东部的小城拜洛伊特，这个正好位于慕尼黑和柏林中间的宁静的小城，不仅有乡土风情和地理上的优势，而且还有一个当时德国最好的宫廷剧院。当瓦格纳看到这座歌剧院的时候，他已经在技术设备上陈旧不堪了，根本无法满足瓦格纳的尼伯龙根指环的所需要的那种巨大的布景切换和回旋的能力。但是一直都追求铺张豪华、热情豪放的瓦格纳，最终还是与慢条斯理、朴实无华的拜洛伊特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决心在这里建造一座全新的剧院，用来上演他的旷世巨作《尼伯龙根的指环》。1872年5月22日，这一天正好是瓦格纳的生日，在拜洛伊特的一座绿色的小丘上举行了节日剧院的奠基礼。第一届拜洛伊特节日汇演就在1876年8月13日正式开幕，而德国当时的皇帝威廉一世也出席了尼伯龙根指环的第一轮演出，在座的还有巴西的国王彼得罗二世，还有其他的大公和王子。这正如瓦格纳所说的，第一次皇帝和王宫迁就艺术家。当年总共上演了三轮尼伯龙根的指环，前来观看的人包括李斯特、柴可夫斯基、格里戈、圣桑还有尼采等。在长达15个小时的音乐戏剧表演当中呢，瓦格纳尝试描述着感情、智慧和世界里的全部经验。他将德国神话、北欧的英雄冒险故事，通过他的天才化作无比美妙的声音，深入灵魂的禁地，也是暴露了人类深受压制的天性吧。下面我们就来听这里其中的一段。 对于第一次坐到节日剧院来观赏《尼伯龙根指环》的瓦格纳的乐迷来说，这次经历是无法忘怀的。瓦格纳的剧场设计初衷就是让观众联想到古希腊露天剧场或者是古罗马的圆形竞技场，观众席呢只有一层，也是呈这个扇形平缓上升，保证了每个座位都有相同的视野，舞台歌手的声音可以直接进入每位观众的耳朵。遵照瓦格纳的要求，乐池比一般的要大很多，而且呢，也是将下限进一步扩大到舞台的底下，从而呢，也是被舞台边缘覆盖，这使得乐队的声音带有一种神秘、遥远的感觉。这个特点再加上双框架、舞台前景和不断缩进的这样的墙体，造成的是神秘的深渊的感受，就好像瓦格纳有的音乐一样，这样的段落让我们能够想起在剧院里面听瓦格纳的音乐是一个怎么样的感觉。 就在1883年2月，瓦格纳去世仅仅几天，他的遗孀科西玛就宣布将不惜一切代价如期举行当年的节日汇演，继续上演帕西法尔。正是在这次汇演期间，李斯特就是科西玛的父亲也不幸逝世于白洛伊特，而这也成了瓦格纳和李斯特共同的最后的曲子。科西玛毅然地接过了瓦格纳统治白洛伊特的权杖，从1886年起，科西玛也是自任节日汇演的总指导，在上演了《尼伯龙根的指环》和《帕西法尔》之外，又将《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纽伦堡的民歌手》引入到了节日剧院的舞台，并且获得了艺术上的极大成功。1889年，白洛伊特更是盛况空前，三大指挥莫特尔还有里希特、莱维也是他们共同在这里分别指挥了《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纽伦堡的民歌手》和《帕西法尔》的演出，王公贵族、达官富人、时尚名流云集于此，白洛伊特成了欧洲最受瞩目的社交场所。由于刚刚加冕的威廉二世皇帝的出席，白洛伊特节日汇演第一次成为了国家大事，这也正是瓦格纳生前所热切盼望的。尼采的预言终于得到了实现，德国人已经为自己创造了可以崇拜的偶像——瓦格纳。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前奏曲，就是选自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白洛伊特这个城市很小，大概不到10万的人口，地处德国巴伐利亚的东北部丘陵地带，地势也是多起伏的。城市和瓦格纳息息相关，以瓦格纳歌剧人物命名的街道、建筑、商店比比皆是。从火车站出来向右看，不远处的一座红色的建筑，就是许多古典音乐爱好者心目当中的圣地——白洛伊特节日歌剧院。歌剧院前的花圃左右是大树覆盖的草坪，瓦格纳夫妇青铜的头像一左一右伫立其间。故居的后边是一个小小的花园，瓦格纳夫妇就长眠于此。墓地上没有任何的雕塑，只有一块大理石板刻着夫妇的姓名。在墓地的右前角还有一块小小的石碑，上面用德文写道：瓦格纳的小狗也再次休息，目前也有鲜花，他们的爱情就终止在这里吧，白洛伊特。瓦格纳和科西玛的故事，今天永恒的魅力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之后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会继续和你分享经典。明天见。